我国增强核武力措施是一个主权国家正正当当的自卫权利行使，目的在于彻底粉碎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挑衅阴谋，坚决维护朝鲜半岛乃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日本横加指责我国所采取的自卫措施说什么威胁、挑衅等等无理取闹一事，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日本当权者最近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峰会上指责我国说，现在是对朝施加压力的时候，而不是举行谈话的，而且声嘶力竭地扬言说要严格履行制裁决议，有必要通过新的决议。还有内阁官房长官和外相等阁僚也争先提倡了对朝附加单独制裁。日本东奔西跑，鼓吹对朝施压和制裁气氛，为的是以我国的威胁为借口，无论如何都要打造法律名分，炮制法西斯恶法，全面实现军国化。日本当局指责我国所采取的自卫措施为挑衅和威胁，疯狂进行阴谋，以图实现军国主义复活和再度侵略野心，这是极为愚蠢的行为。谈话强调，过去日本对朝鲜人民犯下了各种特大型反人道罪行，可他们不但不对过去进行反省，反而指责我国的主权等罪上加罪，对此我国绝不会予以容许，而且彻底算账。